大家最關注的就有食肆啦，但其實還有很多其他地方的，譬如美容院、啊、健身室、啊、泳池、啊、派對房間、啊、和卡拉 OK 等等、市民呢現在要進入這些地點呢，其實都、一定是要用安心出行，而不可以用填紙仔的方式。除了三類的人士可以獲得豁免，他們就是65歲或者以上和15歲或者以下的人士，一些殘疾人士，以及是其他獲得政府或者是政府授權的機構認可的人士，例如大家早前很關注的一些無家者這樣。今天首日實施這個情況，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很關注到底執行成點呢、啊、戴校長你今天晏昼有冇出去食饭咧？ 有，我见到一两间餐厅排队，我都系以为翻，因为呢件事，不过发觉唔系，因为嗰间嘢几好食，所以多人排队啫，即系咁样吓。 系嗱，咁咧其实见到咧你头先提过排队呢个情况啦，嗱我就有留意到有啲报道咧就话有啲食肆反映咧，由于有啲食客唔愿意用安心出行啦，咁所以咧佢哋发现。堂食的人士就減少，反而是外賣的訂單數目就有所增加，所以排隊的人就可能是等外賣，即未必是你講的情況。但是除此以外，到底食肆在執行上面今天是做成怎樣呢？因為我們還記得之前的食肆的負責人都有不少顧慮的，譬如他們會擔心能不能夠分別出食客的年紀呢，當一個長者走到你面前跟你說、啊、我65歲了可以填紙仔，咁你知即係香港人個樣都後生噶嘛？能唔能夠從佢哋個樣去分辨咧？咁難以分辨嘅時候，這個食肆嘅負責人可能又冇權去檢查佢哋嘅身份證嘅。咁第二啦，就係、是、當而家食肆嘅人手都比較緊張啦，係咪有辦法好快速咁樣分辨食客用嗰個安心出行程式嘅真偽咧？嗱，其實佢哋提出呢啲擔心咧，都係因為啊，佢哋喺法例下咧係有一個責任咧去確保食客咧係用咗。安心出行，如果不是他们都会被罚的，他们都表达过这个担心、啊、大校长。 就人手的问题，另一个呢就担心就是他们识别有困难，其实到最后都是一个人手问题或者那个尴尬的问题。不过就好像政府今次推出这个计划的时候呢，就曾经讲过呢，就说如果食肆是做足了他自己应该做的本分呢，而出现了有些 check 不到或者是被即係瞞騙而所謂犯咗個法例咧，就食肆個責任咧就應該係減至最低嘅。咁、我唔知依個當然到時有啲判例出咗嚟，我哋先知啦。不過依句説話我都相信咧，都會使到一部分食肆咧冇咁擔心，即係咁樣嚇。 冇錯啊！嗱，咁咧，唔知聽緊收音機嘅聽眾朋友，你自己今日有冇即係外出去用膳呢？或者你自己進入呢啲場所嘅時候，有冇留意到新措施嘅推行啊？對於你出入呢啲地方有冇造成影響呢？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另外如果你是做食肆的或者是不同这些场所的负责人，今天你要协助这些客人去到使用安心出行的时候，你又观察到什么情况呢，都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电话是1872311。但希腊、啊、我们、不如都跟一些食肆的负责人、了解一下他们今天的运作情况、 啊。 电话旁边我们请来石硖尾一间食肆的负责人，有林先生在电话旁边。林先生你好。 你好，两位 林生。 林先生，我就知道你的即系铺头咧，就系、是、由即系 A 类转成 B 类啦，喺新措施之下，咁、个适应咧都大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你哋首日嘅运作情况系点咧？顺唔顺利啊？ 其实都算顺利嘅，因为都A 类同 B 类其实都系分嗰个安心出行同埋填纸仔嗰样嘢啦。咁就今日大致顺利。個就生意少咗啲啦，咁同埋咧又出現咗一啲我哋即係覺得有啲尷尬位同埋困難嘅地方啦，呢、個執行上邊。 不如逐樣講下嗱，你頭先就話即係生意跌咗啲啦，咁有冇話跌咗幾多成咧？另外你話嗰啲尷尬嘅情況，具體又係講緊咩啊？ 其實咧，特跌嘅生意額咧，以早市同午市為例。我哋計到佢數咧，其實就大概少咗三成半到啦，生意都少咗。咁好多食客咧，就因為佢見到要安心出行，咁咧就改轉咗或者唔食啦。咁 第二啦，就有啲老人家，咁我哋遇到嘅困難就係，因為佢係老人家，咁佢就唔冇智能手機咪貼紙仔咯。咁其實當老人家貼紙仔嗰時，仲要識字啊，相信嗰啲老人家識字。咁但係佢又講緊唔係本地語言。 唔好意思啊，阿林生，你個電話個信號咧，好似收得麻麻地，即係講嘢窒下窒下咁，介唔介意？可能要企定定，或者揾個信號收得好少少嘅地方啦。 而家好唔好啲啊？ 而家好啲。嗱，你頭先就話有一啲長者可能因為你哋嗰、那個即係地區啦，咁啊嗰個教程度唔係好好啦，可能未必識字，咁你哋點處理啊？ 咁我哋咪幫佢填表咯，咁佢哋啲婆婆都乖嘅，佢肯攞張長者卡出嚟俾我哋抄啲資料嘅，咁但係去到電話號碼嗰度咧，咁我哋就因為聽唔明佢講乜嘢啊，咁即係嗰啲鄉下話，咁所以咧就好似遇到一啲困難咯，即係因為唔識就唔識噶嘛。如果嗰啲例如佢講一啲台山話或者福建話嗰啲嘢，我哋真係唔識噶嘛。 咁你點處理咧？即係因為個表格上面都要求留去留低。 咁我哋就為有隻我理解到嘅聽寫號碼寫翻落去咯。咁但係講百分百係咪真係準確噶？ 系，即系你就按你嘅理解咧，去留低咗个电话号码啦，咁样。 系啊，咁我哋即系尽力即系阿婆婆讲嘅嘢，但我哋理解到乜是乜咯，因为始终我哋都唔识佢嗰种语言啊。 嗱，林生，我咧知道你哋都系细嘅铺头啦。嗱，早前咧我留意到咧，有啲食肆朋友咧都担心过咧，实施呢个措施之后咧，可能会为你哋即系紧张嘅人手咧带嚟额外嘅压力，因为都要一啲时间咧去到分辨，即系食客系咪即系遵从咗呢一啲嘅措施啦。喺你哋铺头嘅情况又系点啊？系林生。 今日午市有啲學生過嚟食飯嘅。 阿林生，唔好意思啊，因為咧你個線路真係收得麻麻地，不如我哋同事咧，我哋試下再接通過俾你啊，好唔好啊？ 好好好。好 咁啊，我哋轉頭再同林生傾下。不過大希娜啊，頭先我聽到咧林生講到學生呢個問題，我想同你傾下啦。嗱喺我要翻學嗰個年紀咧，就學校管手機嘅問題都管得幾嚴噶。即系咧，譬如如果學生上堂嘅時候使用電話咧，嚴重嘅可以咧有一啲即係操行上面嘅懲處。嗱咁，如果我哋而家話十五歲嘅學生係或者以下先有豁免，咁嗰十五歲都係中三啫。咁講緊譬如中四或以上嘅學生。佢哋真係譬如要外出食晏啊，或者係完咗學校之後可能都肚餓，要揾地方食飯。哇，冇手機係可能真係一個問題嚟嘅。 嗱，首先咧就依家都只係部分學校全日上課嘅啫，因為打針嘅問題即係未夠數。咁我相信如果越嚟越多夠數嘅學校咧，就恢復翻全日上課咧，就有出街食飯嘅問題啦。咁但係出街食飯嘅問題咧，就頭先牽涉到咧，就究竟咧佢有冇手機去做嗰個安心出行啦？雖然有啲部分佢係豁免啦，即係咁樣。咁唔豁免嗰啲咧，咁我就覺得咧，學校咧其實近呢一兩年咧，容許學生即係喺合理嘅情況下入邊咧，係帶手機或者用手機咧，亦都普遍咗嘅。個原因咧，因為咧。一段時間你都希望要用線上的教學去代替線下，因為你面對面做不到嘛，那你咪要線上。咁線上咧，你除了用電腦之外咧，佢一家裏邊有兩個學生，一個用電腦，另一個都冇得用噶啦，都要用手機噶啦，即係咁樣。所以我諗用手機同埋容許用手機作為一個溝通同埋學習的工具咧。我相信咧就應該係比以前冇咁嚴嘅。咁既然都容許咗佢用啦，咁你當然你即係都係會有啲勸告俾啲學生。咁嘅情況下邊，我諗咧解決佢食飯中午食飯嘅問題咧，我相信比以前應該係個問題冇咁大嘅，我覺得 嚇。唔知道聽緊收音機嘅朋友有冇係學生或者喺學校入邊工作嘅老師啦？嗱，你哋學校嘅處理又係點嘅咧？會唔會都真係因為呢啲新嘅防疫政策而放鬆翻一啲即係過往對學生喺紀律啊或者係帶手機問題上面嘅處理咧？不如打電話嚟18723一同我哋傾下。嗱，電話旁邊我哋揾翻頭先阿林生出嚟先，林生。 喂，系你好啊！ 你好，系 我 头先 我听你讲嘅，其实咧，因为喺学生嗰度咧，咁我哋今日见到啲学生咧，我哋都问佢够唔够十五岁啦。 咁个个都话自己唔够十五岁嘅真啊。 咁你点分辨呢？ 咁喂，咁我冇得查佢身份证噶嘛？咁我有我你自己填表啦，但系要承担翻个责任，你签翻个名啦。咁呢个系客观嘅现实嚟，因为尤其问啲女仔，佢点会话你听佢超过十五岁啊？ 系 咁嗱，第二样嘢咧就系佢哋都有接受其他媒体嘅访问，咁你佢即系有两间学校嘅学生，我听到佢哋讲咧，佢都话学校系暂时系未俾佢哋带手机翻学嘅。系啦，咁就佢哋覺得有啲即係唔公平啦。如果你個年紀係大咗啲嘅，咁點解就冇得豁免咧？咁其實穿校服豁免就最簡單啦，但政府唔肯做啊嘛。 嗯。 咁所以咧，我見到有啲年長啲嘅學生啦，即係都唔係好年長，即係中四、中五咧，咁佢哋去買個飯盒坐咗喺公園食都有嘅。 系，咁就变咗就冇办法堂食啦，就要外卖啦，咁样。 系啦，咁所以即系佢哋都惊俾人捉啊嘛，因为一捉咗，可能要罚钱啊嘛，其实。 系。 咁所以我哋见到个情况就系咁啦，即系个堂食嗰度真系会少咗生意嘅。 咁但系你头先讲少咗生意啦，如果计翻外卖又有冇少到三成咁犀利咧？ 计埋噶啦，其实已经。 咁嗰啲少咗嘅原因系咩？你嘅分析系咩咧？即係直接唔落嚟幫襯，外賣又唔幫襯，堂食又唔幫襯，即 係 咁樣。 佢哋嘗試過，我哋見到咧就係佢哋當知道真係會強制要檢查佢安心出行嗰時咧，佢寧願唔食走咗去噶。 嗯， 係啊，咁即係呢啲人呢啲客户咧，其實我哋都見到唔少咁嘅情況咧，喺早餐同午餐嗰度， 即係翻屋企自己煮嘢食，即係會變得咁樣，係咪咁啊？ 嗱。我谂又唔系翻屋企嘅，可能有一啲食肆可能冇咁严谨嘅，咁就佢去咗嗰啲地方咯。 系，即系你意思系你哋有尽职去检查嘅客人嘅措施咧，反而会因为咁而流失咗一啲客户啦。 系啦，你调翻转头，你去一啲大型嘅连锁食肆，其实佢系咪真系咁多人去做呢个工作咧？咁都你即系。即係你好輕鬆咁都睇到個問題出現嘅。另外咧，我就見到，因為我今日都有喺區內其他食肆同啲老闆傾偈，或者去過啲地方睇啦。其實我都發現咧，食環署係冇通，即係冇不盡佢哋嘅方法咧通知嗰啲食肆嘅，因為今日新措施行咗之後咧，其實嗰張65歲以上填嗰張紙仔咧，其實嗰個格式係唔同曬嘅。 嗯。 系啊，即系有好多食肆系唔知道。第二，嗰啲 B 类嘅食肆咧，其实佢延长咗一个钟头时间噶嘛。 嗯。 佢门口咧有一张叫做告示嘅，佢要改翻嗰个告示嘅内容嗰个时间咧，其实好多食肆系冇改到噶。 嗯，即系好多食肆其实都未咁快掌握住新措施下面嘅详情。嗯。 系啦，唔知要改，亦都唔知个原来嗰张纸仔改咗格式嘅，旧嗰张系冇用嘅。 系，其实新嗰张纸仔我都有睇过啦。其实佢就要记录食客嘅四项资料啦，即系佢嘅名啦，佢几时嚟啦，咁佢嘅嚟到嘅日期啦，以及佢嘅联络方法。咁重要就系即系要签名作实佢嘅声明啦。咁就即系意味住，如果佢系作出虚假声明咧，就要负上一啲法律责任啦。咁样 系啊，咁但系舊嗰張完全唔同噶，冇格式係。 係，明白啊。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你哋即係如果亦都透過節目都話翻俾啲即係業界嘅同行聽咧，其實嗰張表格改咗啊，要快啲影緊張新嘅俾啲有需要嘅人士都去填啊。如果唔係即係俾人罰嘅，我會有機會。 明白。 俾阿林生，我想你试下去预测咧，一段时间呢个新措施如果运作咗一段时间之后咧，究竟嗰个局面会点？嗱，我假设有两个情况会出现，一个情况咧就系物质不灭，即系话咧嗱，佢啊就算唔堂食咧，佢就外卖啦，又或者咧佢都要去出面食，不过就揾间执法松啲嘅就去做啦，即系咁你执法严或者做得紧嗰啲咧，反而就生意少咗，但其實出街的人吃飯都是這麼多，只不過呢個分佈不公道，同埋因為個運作上面不暢順的時候呢，就利用個鬆緊同埋就去出現了個差異啊。但另一種情況呢，就是真當執法都執得比較嚴，大家都做得比較好的時候呢，會不會呢啲人呢真係唔會出嚟堂食同外賣， 而使到你哋嘅生意額少咗，因為呢種情況應該係唔會出現嘅咧。 我諗會嗱，我今日見到嘅情況就係會去流失咗去一啲冇執法， 係啦，即係呢個就變咗物質不利嘅，就去咗啲鬆嘅地方啦，係啦，即係咁啦， 係啦，即係某一兩間大型連鎖餐廳咧，因為我自己都行過去，就咁即係你就咁去買杯嘢飲咧，佢都唔會叫你都安心出行嘅， 係。佢當外賣啫，可能即係咪咁啦？ 係啊，咁佢都即係淨冇人會睇你啊。係，即係咁，所以咧，我見到即係有啲食客就會覺得，即係因為越細嘅鋪頭咧，其實而家執嗰個安心出行嗰個嘢執得越緊嘅。咁根據過去半年嘅經驗咧，其實喺政府即係檢控嗰啲冇安心出行嗰啲鋪頭咧，其實十居其九都係一啲小店嚟嘅，冇一啲大型連鎖店嘅。 嗯，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即系会有咁即系问题嘅。其实对我哋嚟讲，咁我哋执得紧，我哋惊。咁但系大型嗰啲就你又好松动。咁其实任何人去到一啲大型嘅连锁餐厅，都会见到咁嘅情况嘅。 系林生啊，另外咧想向你请教咧一啲关于视障人士啊，佢哋进入餐厅嘅问题啦。嗱，因为早前咧即系市民大众都好关心一啲视力有障碍嘅朋友咧，佢哋未必咁方便咧扫到嗰个安心出行嘅二维码，咁政府早前咧就话会向即系餐厅处所咧去派一啲特制胶套啦，等佢哋咧即系可以摸到个二维码嘅时候咧，就容易啲去完成啊成个安心出行个执行嘅情况。嗯、你哋餐厅有冇收到呢啲胶套啊？ 嗱，我今日系冇收过任何胶套嘅，咁即系到而家我冇收过，亦都你讲我。即今朝另外個節目講，我先知道有依樣嘢嘅啫。不過我哋今日見到，因為我哋喺石硖尾其實都有好大有兩大嘅盲人機構，咁我亦都有啲失明人士落嚟食嘢咧。今日我哋都係捉，即係我或者我哋隔離嘅餐廳咧，都係捉住佢哋隻手，然之後去都安心出行嘅啫，都係。 嗯，即係暫時就未有呢啲輔助嘅工具，都係靠你哋自己處理咁樣。 冇㗎，叫到佢哋唔好喐，開我哋幫佢撳個手機，幫佢都做安心出行佢咯。然之後即係佢哋都落，因為佢都落開嚟食嘅，咁佢哋都對我哋餐廳嗰啲同事或者附近餐廳嘅同事都有個信任啊。因為你叫佢攞個人資料，其實係好難㗎。 嗯， 即係佢都唔知道你係咩人嚟噶嘛，但係你如果你話你佢可以我食嘢嘅，你幫佢 do 咧，佢有信任，擠咗喺度，咁就會容易搞咯。咁其實我哋而家見到情況就咁樣咯，因為始終喺深水埗，你咁大，你例如萬人輔導會咁大間嘅，咁 NGO 嚟噶嘛，咁我轉翻有一間失明人士佢嗰啲中心，咁失明人士係多嘅喺我哋個區入邊都。 明白嗱即能够填纸仔嘅，可能即除咗一啲残疾人士之外咧，其实咧仲有一啲咧系获政府授权机构认可嘅人士，譬如系一啲无家者咁样样啦。 系我知啊。 今日以你哋餐厅嘅经验咧，有冇人去攞住呢啲授权纸咧去要求进入你哋餐厅啊？ 嗱，其实咧佢无家者嗰啲咧系有过嚟攞。即因為我哋有飯券計劃嘅，咁佢哋以往都係攞飯券過嚟攞飯，咁但係佢哋今日就冇個佢哋就冇嗰個證咯。 哦，咁點啊？咁你就俾佢哋， 咁我哋咪 就外賣啦。 我哋全部都當外賣處理咯。咁因為佢話社工琴晚先收到，落到佢話好夜落到去到已經派曬嗰啲證啦，要等聽。 哦 等今日先再有啦，咁佢哋都冇嗰個證，咁我話咁你喺門口等，你想食咩？咁我哋當外賣乜出去俾佢咯，唔係點啫？ 明白，好啊，多謝林生分享咗你哋今日營業嘅情況。林生咧係一間石硖尾食肆嘅負責人嚟噶，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 18723111。嗱，聽到食肆嘅負責人分享咗今日嘅運作情況之後，你嘅經驗又係點咧？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我哋喺交通同埋新聞翻嚟之後咧，自由風會繼續跟進咧關於今日安心出行首日執行情況的問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進，較早時黃埔德文街爆水管嘅現場咧已經整好啦。去模糊街方向，介乎文泰街同埋紅磡道之間嘅德文街已經解封。隧道方面，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嘅龍尾分別一下，確到近政府總部同埋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去尖沙咀方向。 向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近单车馆公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中福股份、中国环保科技、成达集团、思考乐教育、新石文化和比高集团、五大跌幅股份 Nixon Tech 股份编号8420，之后是麦迪森控股、百越集团、东进控股和盈南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7， 日元 113.54， 瑞士法郎 0.922， 加元 1.267， 人民币 6.348，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32，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 港金报16610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71美元，卖出1783.9美元。港汇指数100.9，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楼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就排到乐观塘游泳池。咁补充翻咧，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的交通咧，而家都系繁忙嘅，龙尾近汇景花园。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喺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咧开始繁忙，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就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新田围村。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嘅交通繁忙。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都系车多，车龙分别排到去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嘅龙尾就近圣贤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裕港湾一段嘅交通都系繁忙嘅，龙尾去到界限街近联合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龙尾喺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嘅车龙就排到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兆安苑。咁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喺友爱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土瓜湾嘅码头围道，因为水管急收，码头围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上乡道嘅慢线仍然系封闭。咁而喺码头涌道咧，同样因为水管急收，反方向去翻红磡，近住木厂街嘅中慢线亦都系封闭，多条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间流转，味道依然。 再听收音机。 港式奶茶制作技艺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一。 自由风，自由风，陆雨光。 奶茶香滑浓郁，有住幸福满足的感觉，伴随住早餐午饭，更加有锦上添花的效果。添饮一杯奶茶，令我整个人都精神晒啊！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行动不方便或者要坐轮椅的选民，收到投票通知卡时，请留意附上的投票站位置图。如果指定的投票站不方便出入， 请在12月14号或之前致电2891-1001申请编配去另一个投票站，如情况许可，选举事务处会因应要求安排复康巴士接送选民来往投票站。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又是萧叔叔解答大家学英文的疑难的问题了。如果有人问你，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而你想讲系，哇，唔好意思，我今晚已经约咗人啦。咁我英文可以点讲呢？最常听到嘅一个 expression 咧，我哋好多时候讲嘅就系 ，Sorry, I already have plans. I already已经啦 ，have plans 已经今晚本来已经有计划嘅活动啦，或者已经有计划嘅约会啦。咁咧，所以就唔可以同你出卡 plans p l a n s。Okay, I already have plans. I'm very sorry, but I already have plans. Or I'm afraid I already have plans. Okay, 或者 you can say sorry, I already have plans for the evening. 咁咧就听落去咧就会好自然噶啦。咁啊，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政府会在接下来的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戴希立。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回到第二节节目的时间，直播室仍然有高福慧和戴希立在这里。戴校长你好。 你好，你好。 啊，校长，我哋咧头先咧，其实就同一位食肆嘅负责人啦，倾过今日安心出行嘅执行情况。嗱，佢头先提到一点咧，我哋都几关心嘅，就系话咧一啲无家者啦，其实咧佢哋照计喺政策之下咧，系可以透过咧获得政府授权嘅机构去认可佢哋嘅身份，咁咧就攞一张证明书咧，让佢哋可以豁免咧攞住个手机去做安心出行，就用填纸仔啦，就可以出入食肆啦，或者系一啲佢哋需要去进入嘅场所。咁不过头先咧，嗰位食肆嘅负责人咧，阿林先生就同我哋讲咧，话佢遇到一位嘅无家者咧，就未有呢啲相关嘅配套，会唔会可能系同一啲认可机构啊，佢哋收到政府通知嘅时间比较迟一啲，令到佢哋唔能够去接触到每一个呢啲受助人，去向佢哋发出呢啲证明有关咧？ 嗱，依個咧就我都覺得值得政府留意一下嘅。即係其實政府有好多措施，可能有唔同意見啦。但係我相信佢都有佢自己嘅一啲嘅理由。但係好多時依家咧，我哋發覺好多措施推出嚟嘅時候咧，就出現咗有三個問題。 嗯， 一個問題咧就佢需要呢個措施落實嘅時候，需要有好多配套嘅。就你講即係。對於一啲無家者嘅照顧啊，例如可能咧頭先講嘅可能係啲殘疾嘅人士嘅照顧啊等等咧，咁佢呢啲配套措施係唔係及時同埋詳細咧？好多時我哋發覺有個時間差，即係個措施出到嚟嘅時候咧，啲嘢都未準備好嘅。咁我覺得呢個真係要留意一下。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嗰個措施落地嘅時候咧，個公平執法。鬆緊問題啦，咁正如頭先嗰個食肆嘅朋友講咧，就可能執得緊嗰啲，反而生意受損大啲。咁當然呢個我相信都要有個過程，但係我相信呢啲問題係要住。仲有第三個問題咧，就係如果真係啲食肆做曬嘢，但係咧仍然有啲人咧係所謂偷雞啦，咁個食肆係咪可以免咗個責咧？因為咩情況係免責咧？我相信呢啲嘢咧。 我唔係話一時半刻咧就可以做好佢，但係而家個政策推出嚟嘅時候咧，成個配套如果做得好啲咧，就俾人感覺個混亂情況咧，應該會細啲，即係咁樣。 我特別想同你跟進一下咧，關於配套呢一點。嗱，大家都仲記得啦，其實咧政府宣布會將安心出行嘅措施擴大使用範圍咧，其實兩個星期之前咧已經做咗個預告噶啦，亦都話咧係會同一啲食肆同埋即係相關嘅持份者咧去到商討點樣落實得順利。如果話係因為時間急啊而做唔好個配套，咁其實我哋之前嗰兩個禮拜嘅即係先導嘅時間，係用咗嚟做啲咩咧？ 所以咧就好多政策个动机同埋个细节咧要做得好，因为个魔鬼喺个细节度。如果一配套唔好嘅时候咧，人哋就会觉得你嘅政策好混乱或者有漏洞。其实可能你嘅谂法唔系咁嘅，所以我觉得唔系净系一个安心出行嘅问题。我相信政府喺日后仲会有好多其他嘅措施去使到我哋喺个疫情下边能够比较能够做到清零啦，或者通关等等啦。咁我觉得呢啲问题咧，真系要留意一下。 听紧节目嘅听众朋友啊，我哋倾紧嘅咧系有关安心出行呢个措施咧，今日起咧系扩大使用范围，进入去18个表列处所，特别系食肆咧，而家咧都要用安心出行啦。如果你唔系豁免人士嘅话，你今日见到嘅情况系点啊？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啊，大校长，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不如就请嚟咧一间嘅机构啦。咁佢系获政府授权咧，可以向认可人士咧系发出一啲认证，让到佢哋咧可以系豁免。使用这个应用程式的特别是一些无家者啦，咁啊，到底他们观察到今天的情况是点咧？嗱，而家电话旁边咧，请嚟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的高级外展主任陈文山在电话旁边。陈文山你好， 你好 ，Hello， 大家好。 陈文山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你哋暂时为止咧发出咗几多嘅认可证明俾一啲无家者啊？如果以个数目嚟计咧，覆盖到你哋平时啊有接触开或者有服务开嘅无家者几多成咧？ 咁我哋其实而家咧就叫做是一个查询的阶段来的。那么就因为昨日我们先正式收到政府给我们的范本。那么变成我们都需要一些时间呢是都即时去到通知我们一些的合作的单位啦，或者是我们一些我们知道可能会需要这封信件的无家者啦，同埋是都要去到有个时间呢去到俾份信件佢哋嘅。咁我哋呢而家係暂时嚟讲呢都收到十几个查询呢係关于想去攞得呢一份信件啦。咁而嚟緊我哋呢日呢会出外展嘅。咁我哋外展嘅时候探访佢哋呢，我哋都会按返个情况，如果佢哋係合资格嘅话呢，我哋都会发返呢封信件俾佢哋嘅。 嗯，换言之即係而家喺个查证嘅阶段你哋就仲未发出呢啲证明嘅係咪呀？ 嗯，冇错。我哋亦都知道有部分嘅机构咧，可能已经系有做外展嘅服务。我哋本身都有个平台，系我哋几个合资格嘅机构咧去到沟通嘅。咁我哋都知道大家咧，其实都已经系有做紧一啲，可能系无论系查询又好，或者系发呢封信件出去嘅功夫都做紧嘅。 呢几个机构都系琴日先收到你哋可以要做呢件事咁。 我哋唔係陳文先收到要做呢件事，我哋係收到嗰份范本，因為 收到嗰份范本 係我哋需要有紙本去到俾我哋一班嘅無家者嘅，咁我哋唔可以話係就咁發個可能係電子本俾佢哋咁樣咯。 咁但係陳文山啊，嗱，我哋呢個措施咧已經落實咗啦，咁即係話咧，而家市民咧已經即係受到呢一個措施咧去規範緊。咁但係如果而家仍然係一個查詢嘅階段，咁你哋嘅即係服務對象啊，呢啲無家者嘅朋友，咪即係喺你哋發出個證明之前都冇辦法入去餐廳食飯咯。 嗱咁樣嘅，因為咧我哋其實安心出行呢一個嘅程式推行咧，已經係有一陣子嘅時間噶啦。咁喺未知道有呢封嘅豁免信件之先咧，其實我哋已經做咗好多嘅預備功夫，譬如講緊係我哋会已经是问过一些相关单位，我们如果是一班无家者，他们是没有这个程式下，或者是直情是不知道怎样去用这个程式的，那可以怎样。那当时候我们知道的那个的回应呢，是我们可以去到他们的处所，然后呢就表明我们是一个无家者的身份。那是有个酌情权呢，是可以让他们去到使用到政府的设施的。所以因为当时我们是并不知道有这封信件呢， 咁我哋係絕對需要預備定我哋一班可能係受影響嘅無家者，佢哋點樣去到使用到呢類型嘅政府設施咯？ 咁嗰個做法具體係點咧？即係佢哋去到嗰啲處所就請啲職員，可能就打電話俾你哋就核實佢嘅身份，然後佢就可以入去啦。定係個做法係點啊？ 嗱咁樣嘅，其實一般嚟講咧，佢哋去到嘅時候，如果真係需要用到咧，佢哋都會表明翻自己係一個無家嘅狀態啦。咁然後佢哋係會留一個電話，但係我都要表達翻咧，其實因為佢哋有一啲係直情係冇電話噶，咁其實就算留我哋嘅電話嘅話咧，都未必可以 100% 確認到係我哋可以揾得到佢哋，即係講緊如果有事有需要嘅時候啦。咁變咗其實我哋呢一個位都有斟酌嘅，即係其實留我哋個電話係咪一個最可行嘅方法咧？咁而我哋之前都試過啲做法，就係政府處所嗰啲嘅負責嘅人咧，其實佢哋都未必真係會打電話嚟同我哋核實佢哋嗰個嘅身份嘅。但可能就按住佢哋都表達咗佢哋係呢一個嘅身份咧，咁都可以酌情係俾佢哋入去，未必需要經過一個核實嘅過程。但可能留低嘅資料係會比較多，例如係可能身份證號碼呢一個係比較專屬佢嘅一個，即係可以確認到嘅資料咁樣咯。 陳文珊啊，其實咧，我哋頭先就講到關於安心出行嘅配套問題啦。今次你哋喺你哋要發出認可嘅前一日先至收到範本，其實會唔會影響到你哋處理呢啲申請嘅嗰個時間？令到你哋唔能夠及時咁樣去發出呢啲許可咧？你會點睇咧？ 我諗係我哋知道有呢一封信件啦，但講真咧，如果我哋未真係正式收到一份範本嘅話，我哋都唔敢話好確定係幾時可以俾到一班有需要嘅人啦。咁如果話講緊嗰個通知上面，即係講真，如果早到多少少咧，可能我哋嗰、那個可以通知嘅早啲發放嗰個嘅時間係會充裕一啲嘅。咁同埋我哋都收到啲電話咧，係講緊。是我哋未接觸嘅個案嚟㗎。咁我哋亦都有個責任呢，我哋都需要去到做一個把關嘅工作，例如就係我哋會去外展探訪佢哋，或者我哋邀請佢哋上嚟我哋服務中心，我哋真係同佢做咗個評估先至可以發到封信。因為呢個畢竟係一個即係政府攀布落嚟，我哋都唔可以話好輕率咁樣就咁俾封信，呢、這個都係我哋嘅責任。咁早啲知呢，早啲有呢，其實係我會覺得係比較理想啲嘅。 另一個配套咧，就係我見到都有無家者咧向傳媒表示憂慮咧，就話驚有一啲食肆咧就唔知道呢個豁免下嘅新安排，即使佢哋攞住封信咧，都有機會唔俾佢哋進入。以你哋了解咧，即係同食肆嗰個教育啊或者通知嘅情況做成點啊？ 我睇到其實有一啲嘅網上即係媒體其實都有發放到啲新聞出嚟，亦都我相信未必是会完全可以覆盖到所有要去即叫做所有食肆咁样啦。咁变咗其实有机会嘅话呢，我哋都会期望我都唔知道，即其实唔系好掌握呢，其实政府去到做呢一个嘅通知嘅时候有几完备囉。但暂时嚟讲，我哋就未特别收到话我哋一班嘅无家者佢哋去到食肆是遇到这一方面的问题的。 高科仁，我就想请教一下你，譬如我们试下换位思考、啊。譬如即政府突然推出一个安心出行的进一步的措施，或者以后还会有其他新的措施。现在调转你不是无家者协会的外展主任，你是政府官员。你会建议整件事怎样，即个步骤啊，或者那个時間性的安排是怎樣可以將件事理順得更好一點呢？如果給你做政府官員， 是陳文珊。 多謝你這條問題。其實作為如果調回轉角色，我自己覺得整個規劃是有欠一個足夠的時間的。例如說的是很多東西是那個改動比較急，即是由可能年龄之前讲话安心出行这个的程式其实是按市民意愿去到使用的嘛。但现在是变了一个强制，即我认为是强制啦。变了其实食肆其实大家都是需要入到去，其实是依图的嘛。变了这个是一个基本需要呢，我会看为是有些的政策其实可以早些去规划，如果是预示到认为这个程式是可以帮助去到監管到個疫情控制嘅話咧，其實有啲嘅表達上面 是早啲俾市民知道呢個程式其實是會要大家都是一定要使用呢，我覺得整件事嗰個心理建設第一是會做得好啲。第二，如果個時間上面配合得好啲嘅話呢，因為唔係單單一部電話呢就可以解決到所有問題㗎。因為講緊呢其實一班嘅無家者或者唔係講無家者，我直情係推到去一個基層，其實佢哋唔一定係會用電話或者唔一定識用智能電話。好多時你裝好多個程式各樣嘢去到電子嘅科技世界呢，其實係牽涉好多嘅程序，可能我哋好容易，但佢哋嚟講未必一定係咁樣。咁變咗我覺得喺足夠嘅時間俾到，無論可能是我們地區組織知道或者是市民知道，讓他們譬如身邊家人也好，或者是我們提供服務的人都好，早點去給我們有個教育的工作是會好一點。而去到回可能我講回只是講無家者，可能其實我們就算我們外展都不一定確保每一次都找到他，那變成可能只是得很短時間去跟他們做教育工作，是基本上沒什麼可能可以去到我們認為所有都是有關係的無家者那裡。咁政策上面其實同埋再加埋就係都會有個位置我諗緊叫做開宗明義講話係要控制，即係可以幫助控制到個疫情，但其實我又睇唔到呢個程式係真係控制到嗰個疫情，我只係講話喺個通報上面係可以多啲幫到手囉。咁整體來說就係時間同埋喺個規劃上面是要想得再长远一点，让到我们不会在一个感觉上好像是朝令夕改的环境下，其实很人心惶惶，因为我们好像、今天以为是这样，原来第二天已经是改了。这个是作为我们 worker 层面，或者我会想就是作为市民层面，其实都是有点无所适从。 我想再跟进一个问题，即是你就提出了一点呢，就是关于是那个時間太急，或者可能有個規劃咧，要早啲去做嘅問題。好，譬如呢個係啱嘅。咁譬如，但係譬如假設呢個決定咧都真係好急，咁都冇辦法啦，即係咁樣，咁咪真係要做啦。我就想講咧，就有兩個問題。如果俾你做官員，你會點諗？就係、是、個考慮點點可以周全啲，使到個官民合作會緊密啲。第二個就頭先講咧，嗰、那個信息點樣去到嗰啲受助人，那个宣传教育又可以怎么做呢？如果你做政府官员，你会觉得应该怎么做会好一点？ 第一条问题我会觉得是要有一定的酌情空间。就算你几长时间的通报，几周密的政策都好，其实总会有漏网之鱼。我会认为如果想说是市民和政府上面可以那个契合会更加好的话呢，究竟会不会在政策这一类型的政策上面都能够在使用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酌情的机制在当中呢？这个我是想到的。另外第二个通告上面呢，其实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说，例如其实很多的业界其实都会可以帮助去发放到信息出去啦。会不会可以由业界开始，譬如可能飲食业会不会有一些的工会，又或者是可能在我哋经常会行过嘅，可能系一啲车站或者系一啲电视广告上面可以做到一啲嘅宣传，俾到大家知道多啲呢个信息，而唔系可能就咁落个 email 或者系我哋自己内部社福界就会知得快啲啦。新聞嘅你有睇咪睇到咯，冇睇到就冇噶啦咁样。咁我觉得就可以喺多啲嘅推广渠道上面做到多啲功夫咁样咯。 咁即係如果做呢扎嘢之前，譬如好似今次就算个范本咁样，其实有冇叫埋业界一齐去商讨嘅呢？ 暂时我就真係冇收到，不过我知道就係我哋喺推呢、這个即係、就是、我哋收到要推安心出行嘅 app 嘅同时间呢，我哋都尝试向返我哋业界去到讲返我哋一班服务使用者会遇到嘅困难嘅。咁呢个係真係好真实遇到嘅困难。咁就我相信呢啲声音政府都有听到嘅，而亦都有一啲传媒当时候系同我哋做过啲采访。咁我谂呢个就系促使到政府去谂点样可以比较合理地有个酌情，就系、是、透过呢一封信件。但系我哋事前就冇特别有一个就住呢封信嘅商讨空间嘅。 好啊，唔该晒你先啊，陈文山，先同你倾到呢度，好多谢你。 陳文生是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的高級外展主任，分享了很多關於他認為在個配套啦、執行上面怎樣可以理順得更加好的情況， 或者官民方面合作可以更加緊密一些，就是這樣。 是啊，其實呢關於無家者的問題亦都有其他的社工表達過有一些所謂隱蔽無家者的情況，譬如他們可能資訊接收得比較慢，又或者他們擔心一些負面標籤的效應，不想公開自己的身份，甚至是不會主動去找這些機構幫忙的。在新的政策之下，到底怎樣可以令到這些人仍然可以使用到服務或者出入到食肆呢？大家都要繼續關心著他們的情況。先聽一節新聞。 政府户外监测器录得的水平研究由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在2018至2020年期间进行调查，新德里几千个不同社会与经济背景的家庭，发现富裕和贫穷家庭同样受到空气污染问题困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星期日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天气转凉。现时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红梅谷路快线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只系车多。其他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多车，龙尾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九龙入口这边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卢压道，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交通繁忙，去荃湾的龙尾在九龙湾港铁站，去观塘方向龙尾在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慢车，龙尾排到御港湾对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反方向出去九龙啦，近住和斜村那段车龙就排到近沙田马场。提一提大家啦，在土瓜湾码头围道有水管急收，去九龙城方向近住上乡道的慢线封闭了噶，揸车朋友经过啦，请小心留意啦。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的飲食会令到你患上高血压、中风和冠心病，食嘢的时候咧，记得要少盐少酱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暑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 新界东南选区包括西贡区和沙田区东部， 登记选民人数47万多， 由三位候选人各逐两个议席。立法会地区直选论坛，萧乐文主持， 星期五早上8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划选票， 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戴希立。 自由風，自由風，翻翻嚟，我哋節目時間咧，想同大家轉個話題，講下咧，社會福利處琴日咧就向超過160間嘅資助社福機構發咗封信，就確認咧政府係會落實一個節流計劃，嚟緊咧喺下一個財政年度咧就會削減1%嘅經常性撥款，大概嗰度咧講緊係2億元嘅涉及，預計咧出年3月咧各個資助機構咧就會知道咧自己俾人減咗幾多資助金額啦。其实咧呢一件事咧早就发生喺咧今年年初嘅财政预算案入边咧有一啲嘅端倪噶啦。当阵时候咧，由于啊我哋预计即系经济唔好啦，咁啊会有一个财赤嘅出现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就决定咧喺预算案入边咧公布实施节流计划，就话目标咧喺2022-23年度咧要将经常性开支嘅拨款减少1%，目标咧就系悭39亿。嗱咁社福機構作為咧，即係享受一筆過撥款嘅一個即係資助嘅群體啦，佢哋咧都會受到咧呢一個削減資助嘅影響。見到咧，其實社福界方面咧個反應咧都唔係話非常之好啊。有一啲社福嘅工會咧就甚至話佢哋俾咗啲數字出嚟啦，就話咧削減撥款呢件事咧，對於一啲比較大嘅NGO 咧個影響可能會比較細啲嗱，因為咧佢哋會有比較充足嘅盈餘啦，個募款嘅能力可能亦都會高啲，但係相對起上嚟咧。他们都留意到有一些规模比较小的资助机构本身那个储备已经是零了，如果你说啊接下来还要削减他们的拨款，会不会严重到是要面临倒闭呢？大希娜， 其实这个问题呢好像是一个新问题，即如果我的记忆当中呢其实出现过几次相同的讨论，因为呢其实政府去即係所謂削減嗰、那個經常性開支撥款，唔係第一次係依家喎。喺依個曾俊華做財政司的時候又做過，梁錦松做財政司嘅時候又做過，逢真經濟唔好嘅時候咧都會做用依個做法。咁用依個做法嘅時候咧，所謂一筆個撥款裏邊嘅經常開支咧，實際上咧就係、是。減咗主要係個服務同埋人工，因為你一筆個撥款裏面咧，俾咗個機構大部分去找數嘅咧，就係佢個服務嘅支出啦。服務支出其實要請人啦。咁而依個又引申到咩問題呢？因為你係減人工，如果唔減人工咧，就減編制啫。 嗯，減服務咯。 減服務或者減服務啦，即係咁樣，即係總之減人手啦，即係簡單啲講，即係或者咁樣，或者減人手或者減服務啦。咁去做呢件事咧，政府通常都有一个理论嘅，呢、這个理论又唔系错得晒，即系话呢个世界唔系净系得加噶，有时都要减噶。如果经济唔好，咁点样又可以维持到一个与时俱进嘅多元化服务？但系咧又减咗钱，咁点解决咧？咁其中一个方法咧就会建议就系、是、我哋咧就增加个机构嘅弹性，咁大家咧就可以用创意。將一啲咧唔再需要嘅嘢咧就減咗佢，新嘅嘢要做嘅繼續做，咁大家咧就可以利用呢個彈性去解決咗錢少嘅問題。聽起上嚟咧，呢個問題都可以做得到嘅，但咧每次做呢個時候咧，如果有兩個問題做唔好咧，其實就會出現咧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強者越強，弱者越弱嘅問題。点解呢？正头先你都讲咗好多，即系筹款能力啊、储备啊，即系呢啲问题之外咧，其实咧细机构咧，其实个弹性好细。咁呢个已经系一个先天性嘅缺点。第二个问题，如果政府喺做呢个一笔个拨款减嘅时候咧，冇将一啲最基本嘅服务 或者一啲咧，我哋认为系必须性嘅嘢，系做咗规定之后咧，有啲人咧就透过呢个大城，呢啲都减埋。咁呢个咧系出现咗一个咩问题咧？就唔系服务咩嘅问题，系出现咗唔公平嘅问题，或者系越弱势嗰啲咧会受损嘅问题。呢个系第一个出现嘅问题。咁当然第二个问题咧，我觉得咧，政府咧就一定要同业界要有一个。大家商量要有一個統籌協調的機制，就使到有一些服務呢可以透過這個協調呢可以慳回一些人力出來，然後這樣我們才可以使到這個減的 1% 可以消化到。如果你是一個自由的情況下面去做呢，我就擔心這個削減確實會影響服務質素，特別對一些呢小的機構，這個確實呢。但是每次討論呢，我相信呢好少會講到呢啲問題，就係只係話大家一齊協力啦，俾彈性啦，咁我覺得咁樣係唔足夠。 關於這個問題，相信社福界就很關心，特別是一些前線的社工朋友，到底削減了這個 1% 的撥款會不會影響到前線同事的資源、薪酬、人手，以至到會不會好像剛才戴希立形容，連一些基本基礎的服務都會因而被削減呢？可以請大家打電話來1872311 1872311講一下你們的意見。戴希立現在電話旁邊，我們请你一位社福界的朋友一起倾下。电话旁边有社联的业务总监蔡建华在这里。蔡建华你好。 蔡生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你好两位主持人。 是啊，蔡建华，我留意到呢，即社联对于政府今次这个做法呢都发了一个看法啦。你们认为政府这个做法呢其实是违背了当初推行整笔过拨款制度对社福机构的承诺。可不可以讲一下为什么你们有这个看法？ 好啊，多谢。其实咧就我哋其实对于今次嘅政府再一次去即系削减咧嗰个即系社福嚟嘅开支咧，其实我哋感到即系十分失望啦。咁呢个亦都的而且确咧系即系违背咗咧就我哋最初咧就定呢一个嘅一笔过拨款咧嗰个嘅即系精神啦，同埋嗰个嘅即系原则嘅咁样。咁因为咧就其实而家嗰个嘅福利嘅拨款嗰个嘅即系计算咧，其实都系即系按住一啲嘅。即係準則同埋一啲嘅基礎咧，嚟到去即係俾機構咁樣。咁咧就當然啦，最初咧個目的都係希望可以即係俾機構多啲嘅彈性去即係去調撥一啲嘅資源啦咁樣。咁但係咧就即係已經唔止一次地咧，就即係喺嗰個嘅計算基礎裏面咧去即係削減嗰個嘅即係撥款。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就大家都唔好即係留意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嗰個嘅即係社會服務嘅需要咧，係即係不斷地去增加嘅。咁所以其實基本嗰個嘅即係撥款咧，已經係即係喺相當緊絕嘅情況底下咧，即係政府再一次嘅去即係削減嗰個嘅即係撥款咧，係令到我哋個服務咧係更加嘅即係困難，同埋佢提供嘅時候咧更加緊絕。咁嗱，其實頭先兩位主持都有提到咧，就我哋社服務咧係即係所有嘅工作咧，其實都絕對係同民生係相當大嘅關係嚟嘅，即係包括咗譬如幫助啲即係弱勢嘅群體啦，啲老人家啦，啲殘疾人士啦。輔導啲青年人啦，或者係幫助啲基層嘅市民，嗱呢啲全部都係同一啲民生嘅開支咧，其實係相當之緊要嘅。咁而我哋嗰個嘅即成本嘅結構咧，就正如兩位主持講咧，都係一啲好基本即必須嘅嘢嚟嘅，包括咗譬如舉例，即係喺一啲嘅即譬如安老院舍裏面嘅，即俾老人家嘅一啲膳食咁樣。咁呢一部分咧，就其實你冇可能去削減嘅，因為即大家都知道咧，疫情底下咧就即嗰啲嘅即係食物嘅成本，其實基本上即係不斷增加啦，唔係減少咁樣。另外一部分就頭先都有提咧，就係嗰啲人手嘅問題啦。咁咧就其實我哋人手嗰個嘅即係開支咧，係都係即係冇得減，因為你即係亦都唔可能係即係減人工啊，而或者減編制咁樣。咁因為我哋即係每一個嘅服務咧，都係需要用人去提供啊嘛。再加埋咧，而家其實好多即係人力嘅短缺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已經要即係需要同一啲譬如治療師啊等等嗰啲嘅即係職位咧，其實我哋喺市場上咧要用更貴嘅價錢嚟到去競爭，咁所以咧變咗呢啲嘅成本係好難去減嘅時間咧。其實我哋好擔心咧，即係今次如果再一次嘅削減嘅話咧，係會令到咧個服務咧係真係會即係受到影響。 蔡建华，头先咧，阿大希腊有个分析啦，就系咧一啲比较规模细嘅资助机构咧，其实佢哋吸收今次震荡嗰个能力咧，会相对一啲大机构系差一啲嘅，亦都可能因为咁样咧，就会造成啊，即系佢头先形容一个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嘅情况。咁你哋社联系咪都系咁睇啊？ 系，即系而且确嘅，我谂呢个分析系好准确嘅，即系因为一啲嘅即系细型嘅机构咧。其實喺過往咁多年以嚟咧，其實佢哋嗰個嘅即係服務個即係增長其實係好有限，因為而家其實好多嘅即係譬如新嘅服務咧，其實政府都係即係響一啲嘅即係譬如一啲比較大規模一啲嘅機構咧，就佢哋有更多嘅優勢去得到一啲即係新嘅服務嘅營辦嘅機會啦。咁對細嘅機構嚟講咧，其實佢哋即係響原有已經係欠缺嘅基礎上面咧，亦都冇乜即係。擴展空間咧，其實佢哋喺個運作上面咧係係好難去調動佢哋嘅資源嘅，亦都好難咧去即係去承受呢啲即係所謂即係一次又一次嘅即係削減嗰個嘅即係資源啦咁樣。咁我諗對佢哋嚟講，絕對係一個即係即係首當其衝會受到影響嘅一啲嘅即係機構咁樣啦。 阿崔生啊，我又有個問題想請教你啦。因为依家我哋嘅制度咧，就已经系一笔个拨款啦。咁亦都政府俾你哋嘅拨款咧，除咗系根据有啲准则去定嗰个一笔个拨款嗰个金额之外咧，其实咧就呢、这个真系一个实际情况，就系、是、当政府个收入或者佢个财政出现咗问题嘅时候咧，佢系有机会会削减拨款嘅。好啦，咁系嗱，不如我哋咁样去倾法。会可能建设性大啲，就系譬如调翻转，你系个政府，咁依家咧就真系要减啦。咁，但系我哋又要有一啲嘅准则去依循，点样可以边啲应该减，边啲唔应该减。咁你会觉得根据你哋依家一个不个拨款嘅准则里边，有边啲嘢会系减得比较合理嘅咧？ 系蔡建华， 系。我諗咧，首先咧就係即係其實喺即係我諗呢個一筆個呢一個嘅即係削減一個1%嗰個嘅建議咧，喺即係即係財政司司長嗰個嘅即係財政預算案度提出啦。其實佢有一個好大嘅原則嘅咧，就係話即係唔影響嗰個嘅民生嘅大前提底下咧，就去即係做呢個即係資源嘅即係更有效運用啊等等咁樣啦。咁咧就頭先我都提到咧，就即係社會福利服務，其實即係我哋絕大部分嘅一啲嘅工作咧，都係同民生有關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如果以社聯嚟睇咧，我哋覺得咧，就即係喺民生相關嗰啲嘅即係工作，我哋希望咧，即係政府可以考慮，即係去即係削減呢一個嘅，即係喺削減嘅時候咧，就可以豁免即係呢一部分即係同民生相關嘅一啲嘅即係開支啦咁樣。咁另外一個咧，我都明白咧，就經濟嗰個嘅循環，當然有一啲比較好嘅時間，亦都有啲即係一啲比較差嘅時間啦咁樣。咁我哋都有提過一個嘅建議咧，就係話，即使真係因為即係而家嘅經濟環境唔好嘅時候咧，即係需要即係短期內我哋需要可能係壓縮一啲開支，但係當經濟環境好一啲嘅時間咧，我哋可唔可以即係政府可以再？增撥翻一啲資源，或者回復翻即係我哋原有嗰個撥款嘅基礎咧，咁樣。咁其實即係社福界都絕對願意同即係市民大眾同政府大家一齊即係共度時間啦。即係以往我哋過去嗰幾次即係削減嘅時候，我哋都係咁講，我哋都願意去即係做一啲嘅共度時間嘅一啲嘅即係措施。咁但係當經濟回復翻即係順暢嘅時間咧，其實政府可唔可以都考慮翻其實？即係我哋實際同民生相關嘅原因咧，我哋應該相應地咧去增加翻個資源俾我哋咧咁樣。 蔡建華，其實你哋社聯都長期同政府保持好密切嘅接觸啦。咁我想請教就係、是，即係局方啊，聽到你哋呢、這個減咗唔緊要，之後加翻俾你哋嘅提議，佢哋點回應咧？ 咁即係嗰個嘅回應就而家我諗即係大家見到。佢實際出嚟，佢俾啲信嗰啲機構，即係要去即係削減嘅時候咧，就仲一個基礎個嘅撥款嘅削減咧，就即係其實冇回應到我哋呢一個嘅即係建議啦。咁我諗我哋即係都再一次即係希望政府就可以再重新再考慮啦。即係我諗我哋都真係睇得到，其實即係服務嗰個嘅質素係重要嘅，而且特別喺而家即係經濟環境唔好嘅時候，即係民生嗰個嘅即係重要性係。 即係點樣維持翻民生嗰個嘅動力咧？其實呢個係重要嘅一個社會上面，我哋點去令到社會更加共融啊，更加穩定咧？其實係需要我哋即係擺更加多嘅功夫落去。咁所以即係我諗，即係我哋都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啦，即係當經濟環境好一啲嘅時候，可以再重新嘅去。俾翻個基本嘅撥款俾我哋 啦。咦，頭先又講到另一點咧，除咗係即係經濟好啲嘅時候咧，就加翻啦，即係咁樣啦。咁但你又提到咧，就有啲必不可少嘅民生項目咧，就應該有個豁免嘅。你哋有冇傾過去草擬一個豁免清單啊？ 我哋有提過，即係都有建議一啲必須嘅地方。 例如係乜嘢咧？豁免清單。 嗱，譬如舉例咧，我諗頭先主持都有提到，即係啲中小型機構啦，咁我諗佢哋嗰個嘅承擔能力都低嘅，其實即係會唔會中小型機構可以豁免咧？其實早幾次嘅一啲即係削減資源嘅時候咧，其實中小型機構咧都係即係有一啲豁免嘅措施，咁但係我即今次我都未聽到啦，咁樣。咁另外一啲真係必須嘅，包括咗頭先我哋提到一啲有必須嘅人手啦，又或者係一啲同食物相關嘅開支啦。其實呢啲都係真係直接影響到服務對象嗰個嘅即係服務質素嘅，咁即係我哋都希望真係可以去豁免啦。 即係簡單啲講咧，你哋係有傾過豁免清單，亦都傾過細機構咧就唔好一刀切切咁多，即係你哋有傾過呢啲問題嘅。 係，我哋有提過呢啲。 係咁，但係就冇結果，但係你哋都亦都冇跟進到呢個問題，係咪咁啊？ 我諗我哋即係一路都有保持聯絡啦，即係希望可以即係政府可以繼續 做。Okay. 明白啊，蔡建华，咁嗱，而家就好实际地嚟紧咧，机构就要面对咧呢个拨款即系削减嘅情况啦。头先倾过即系老人家嘅膳食，你冇理由去即系削减佢嗰个资源啦。咁啊，一啲必不可少嘅服务，亦都冇理由去削减啦。咁其实即使我哋话系大嘅机构比较有弹性，即系有冇同呢啲资助机构去了解过嚟紧佢哋会用啲咩方法去吸收咗呢个1%嘅即系削减？撥款的情況呢， 其實我諗都順帶講埋，頭先即係主持都有提到咧，就即係機構嗰個嘅即係有一啲嘅可能係一啲儲備嘅情況啦咁。咁但係咧就我諗即係我哋真係好難用一個即係儲備咧去長遠地去解決即係被即係削減嘅資源呢一個嘅問題。因為大家都可以知道咧，就即係我諗我哋唔係淨係睇即係我哋機構有儲備啦，而當更重要睇嘅就係儲備咧。嗰、那個嘅同我哋嘅日常嗰個嘅即係開支中間嘅比例，即係以整筆個撥款為例啦，即係我哋即係政府係規限咗咧，我哋嗰個嘅儲備咧係唔可以多過我哋嗰個嘅日常開支咧嘅即係3個月嘅即係需要嘅，即係話咧我哋儲備極咧其實都係得3個月嘅即係即係資源嗰個嘅即係空間嘅啫咁樣。咁即係大家可以想象啦，即係如果呢個嘅即係削減嘅資源係一個。即係設落去係一個即係個基本撥款個嘅削減嘅話咧，其實就即係唔可能用一個嘅即係儲備長期用一個儲備咧嚟到去即係解決嘅。我諗即係好短期嘅，我諗我哋都仲係可以有少少嘅空間，但係即係我諗一長期嘅時候咧，其實就即係真係冇可能用儲備咧嚟到去解決呢一個問題啦咁樣。咁即係我諗對機構嚟講，即係當然亦都係即係要可以考慮係即係個開源啦咁樣。咁但係都大家要知道咧，即係如果一個嘅即係政府行政資助嘅一個服務咧，我哋都好難去靠我哋即係用一啲個籌款嘅方法咧嚟到去即係處理嘅。即使即係有一啲有能力去籌款嘅機構咧，其實佢大部分嘅籌款咧都係愛嚟咧去彌補一啲嘅即係服務嘅空隙，即係話咧係行政政府資助服務以外嘅一啲即係政府未照顧得到嘅一啲嘅服務，所以亦都唔可以長期用一個叫即係籌款嘅方式咧嚟去解決咧，即係呢一個嘅即係削資嘅問題咁樣咯嚇。 嗯，嗱咁我想大家市民最实际关心的就是他们接下来得到的服务质素会不会受影响，即以你们业界内的人士去看，其实接下来最有机会去受影响的服务范畴或者员工类型，你们预计会是哪类型的服务或者哪类型的员工会有机会去遭到这些削减呢？ 我谂咁啦，即系其实而家都系即系个别机构，我谂我哋都仲喺度，即系一路喺度倾紧咧。我哋都真系用一个嘅心，希望可以 即係維持到一個即係服務啦。即係我哋對我哋嚟講，我哋真係唔想減服務。我哋點唔想即係服務對象受影響？因為照顧緊嘅係社會上面最即係受忽略嘅，即係最不能自助嘅一班嘅即係長者、殘疾人士，即係一啲弱勢嘅群體。我諗我哋真係即係唔想去做呢樣嘢嘅。即係最即係我諗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是、即係同事可能要做得辛苦啲，我哋可能真係。即係每世一分一毫，我哋要再睇下點樣去做。但係我諗我哋最唔想做嘅就係即係影響服務啦。咁我諗呢、這個即係即係市民大眾都應該明白我哋嗰個嘅心意啦。咁咁、但係即係呢個我諗我哋要同政府再商量，睇下點去即係一齊去解決我哋即係眼前面對嘅困難同問題啦。咁 我留意到你哋亦都有即係社福界嘅同工有一個意見、就是，就係即係疫情仲未結束啦，咁啊即係經濟嘅周期亦都即係好難去預計嚟緊嗰個反彈嘅力度，就擔心今次咧係開咗一個例子之後咧，日後可能未必係會補充之餘咧，可能會再度有削減。你哋同政府商議個過程入邊有冇得到呢啲信息或者係呢啲嘅預期咧？ 我哋其實同政府一路喺度傾緊，其實而家即係現有，即係就算唔削嘅時候，現有嘅資源咧，都不足以應付。即係我諗大家都知道而家社會個轉變同埋即係社會問題嗰個嘅即係複雜性啊咁樣。咁其實即係喺最近我哋一啲嘅即係叫做整筆個撥款，我哋有一啲嘅檢討啦。即係過去幾年我哋同政府做過一啲嘅檢討，大家都有個共識咧，就係、睇到咧，即係就算係未有呢個1% 嘅即係削資之前咧，其實嗰個嘅即係社會服務嗰個嘅即係人手嘅配置啊，嗰、那個嘅資源其實都係好不足嘅咁樣。咁其實我哋而家其實就係一路好緊密地去同政府傾緊點樣去改善，即係我哋嗰個基礎撥款。咁但係我呢個1% 就係少少係一個叫做即係 一個挫折， 更加響難上，即係更 百上加斤啦，即係你嘅 更加難啦。 明 白。咁所以我哋希望嘅就係睇下點去再檢討個服務，令到個 好啊好啊，唔該曬你啊，蔡建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表示，特区公务员在内地的各项培训课程供不应求，在港成立公务员培训学院是很有必要，今后学院要着力培养公务员的爱国意识、为民情怀、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张晓明在公务员培训学院成立典礼发表录像致辞，提到中央高度重视特区公务员培训工作，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寄予特区管治团队和公务员团队要做到一寸丹心为报国。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展述爱国者治港原则的时候，有重申五个标准和要求。张晓明又说，香港实现良政善治、长治久安，公务员任重道远，而公务员学院亦大有可为。港澳办将一如既往对借助内地资源做好香港公务员培训提供大力支持和协助。涉及去年六四集会案的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以及另一名被告何桂南，在区域法院被裁定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罪成，案件下星期一求情。法官表示，黎智英是和支联会理念相近的知名人物，他现身维园是故意表态支持集会，根本无需用言语就足以煽惑其他人参与活动。法官又形容周幸彤和何桂南自辩的时候闪烁其词，直斥他们的政工荒谬。廉署拘捕多三人涉嫌煽惑他人在立法会选举投白票，违反相关选举条例。廉署上月亦都曾经采取执法行动，拘捕另外三人涉嫌干犯有关罪行。被捕的两男一女介乎22岁至57岁，涉嫌在互联网转载煽惑市民在立法会选举中投白票的贴文。 廉署於行動中檢走幾部手提電話，所有被捕人士已獲准保釋候查。廉署話調查仲進行緊，唔排除再有進一步執法行動。根據既定程序，廉署完成調查之後，會將調查結果交予律政司徵詢法律意見，以決定係咪作出檢控。立陶宛政府官員表示，中國要求跨國企業斷絕與立陶宛的關係，否則將被排除在中國市場之外。亦有立陶宛商界組織說，中方直接向供應商施壓，要求放棄立陶宛製造的產品。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不了解有關具體情況，強調中方一貫按照世貿規則辦事。他說立陶宛背信棄義，公然违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时候向中方作出的政治承诺，向世界上在世界上制造一中一台，严重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国际上开创恶劣先例，性质极为恶劣。中方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维护自身核心利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星期日日间温暖，下星期一天气转凉。现时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油站。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落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尖沙咀一带的交通比较繁忙的，包括是金巴利道、加连威路道、金马伦道等等的一带交通现在都是非常繁忙。而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加连威路道一段的车龙排到近南京街，新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一段龙尾在摩地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车龙排到近城门隧道公路美林村对开。而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咧，而家近元朗太常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接近坳头交汇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搭的士同埋坐小巴都要佩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被判监禁三个月同埋罚款5000元。如果搭巴士，座位有安全带都应该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选战2021，听其言。 今集会介绍劳工界这个功能界别，四个候选人将会竞逐三个议席。H 一梁子荣。政治联系工联会， 大家好，我是工联会梁子荣，参加2021年立法会功能界别劳工界选举。一国两制进入新的时代，香港的发展步伐不应该再停滞，民生、劳工等议题不应该再被政治化。议会需要一位够坚定、有信念的议员去守护打工仔的福祉，让到大家生活上有更多的可能。12月19号，请大家支持一直与香港同行工联会的梁子荣，护权益创出路，多谢。 H 二周小松，政治联系港九劳工社团联会。 大家好，我是周小松，是立法会劳工界参选人。我从事工会工作近30年，对打工仔女的困境我感同身受，为基层发声，为劳工打拼是我一直的坚持。我将继续推动政府设立失业援助制度，立法规管工时，检讨职安政策和改善公务员权益。请支持我劳联周小松，多谢大家。 H3 李广宇， 冇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我是香港 IT 人协会理事长李广宇。今次出嚟，除了为打工仔发声之外，我有三个行业层面的愿望：人才、土地、资金。政府要认真落实推广 IT， 培训出更加多的科技人才。土地方面 ，sorry， 不是就是俾块地咁简单。资金方面，政府应该鼓励更加多的投资者嚟香港投资科创，才可以令香港有更多的独角兽。做好呢三样，仲要协助一般的劳工界的朋友在呢个科技巨轮中得到合理的协助，甚至转型。我是李广宇，多谢大家的支持。 H 四郭伟强。政治联系工联会， 各位工会领袖，大家好，我是工联会郭伟强，已经报名参选立法会劳工界。我的理念是初心不变，心系劳工。疫情之下，失业率创新高，完善失业保障制度以及振兴经济刻不容缓。我亦都会提倡全面检视劳工法例，同埋加强对零散工的保障。在强资本弱劳工的环境底下，我哋打工仔女更加要团结一致。请在12月19号投工联会郭伟强团结信任的一票。多谢。 香港电台制作2021立法会选举听其言。 下一集我们会介绍保险界、航运交通界和地产及建造界。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良政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戴希立。 嚟到最后一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继续有高福慧同埋戴希立喺度。戴希立啊，我哋又转另一个话题同大家倾下。政府咧公布咗长远房屋策略2021嘅周年报告、周年进度报告啊。咁咧，其实主要想传达俾市民嘅信息咧，就系未来十年嘅房屋供应目标咧会维持喺43万，同旧年嘅目标咧系一致嘅。嗱，咁样我哋计下数，公私营比例按翻7:3咁样样嚟计啊，即系私营房屋供应嘅目标咧，未来十年就系129,000个，而公营房屋的供应目标就大概是301,000个。在大家比较关心的公营房屋单位里面，大概有210,000个是公屋和六字居的单位，而居屋和其他的资助房屋就占大概91,000个。政府昨天就跟市民说，已经找到350公顷的土地，是够起33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即是说达标有余了，还是连续第二年找到足够的土地添。似乎就想向社会传达一个讯息，就是地就已经找够了，我们的即建屋的量就会慢慢来的了。不过今天打开报纸，似乎大家的重点就落在另一个数字上，就是讲紧我们住在一些不适切的居所或者居住环境欠佳的住户身上。根据报告最新的数字是127,000户，当中有92,000户是住在劏房里面。计一计数，五年来是增加了10%，即是说在本届政府上任以来，是多了超过10,000户的人是住得差了。似乎政府就想报喜讯，但是呢市民接收到的呢就是一个不是那么好的讯息。戴希立， 这个落差呢，就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我相信出一个报告呢，第一就是希望市民都放心啦，同埋希望呢即是那个媒介的标题应该是比较正面啲啦。但出咗嚟呢啲媒介的标题呢，我想都没夹过的，不过就可能出了第二些标题出来，而个标题就比较负面一点。那 我就觉得这个值得要研究一下，究竟是个公关手法出了问题，即是捉得不准呢？因为实际上个政策上呢，很多人觉得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而大家呢就将这些不足的地方呢就转变成为报章的头条。我想这两个问题都值得政府要探讨一下。我觉得 你讲到不足的地方，除了说多人住得 差咗之外咧，另一個大家可能會關心嘅咧，就係所謂個落成嘅時間出現一個頭輕尾重嘅現象。嗱，雖然我哋就揾夠地起屋啦，咁但係落成嘅時間表咧，到底幾時先至見到啲樓起好出嚟咧？政府就同我哋講咧，頭五年咧係有三分之一嘅公營房屋單位會落成，咁剩翻嗰六成幾，即係三分之二咧，就要喺後五年先至會落成。咁大家都知啦，而家我哋嗰個公屋嘅輪候時間咧，其實已經去到 5.9 年啦。咁如果嚟緊啊，都繼續係呢個頭輕尾重嘅情況，似乎輪候嘅時間咧就會突破六年啦。比起我哋咧三年有得揀第一次樓嘅目標咧，係即係超越咗一倍啦。咁呢一個咧，亦都係一個俾人個感覺上面好似個政策啊，係咪即使你同我講話揾得夠地啦，但係原來個落成時間咧係即係我哋仲未見到嘅，咁係咪會有一個落差喺度咧？ 我咧就試下去總結一下，可能或者總結得不好，我就覺得呢，政府的報告想要講的嘢同今日媒介的反應呢，那個落差 有四個方面呢 是值得討論的。第一個呢，就很多人都問，即是一個不適切的房屋 的居住情況，即是例劏房這些，那些人第一個問題是問，為什麼沒有一個告別劏房的指标或者时间表，即系你做唔到零，都有个时间表啊，即系咁样。咁所以大家对呢个问题就可能有啲意见啦，即系咁样。第二个问题就系你头先讲嘅，嗰十年建屋咧就头轻就尾重，咁啲人就担心咧头轻尾重咧，尾重嗰个咧找唔到数嘅，因为点解咧？第一可能到尾嘅时候咧都唔系你做局长或者不是你做政府啦，咁样，同埋嗰时个可能嗰啲建筑成本就起晒，到时都唔知得唔得嘅尾重嗰度。咁但头轻咧就已经系 事实啦， 事实啦，咁样。咁呢个第二个问题啦。第三个问题咧就系、是，如果我哋真系需要一段时间，咁又头先讲个配套啦。咁配套你嗰啲过渡性房屋同埋嗰啲重建计划有啲咩实质性嘅去解决呢、這个？咁长嘅过渡时间咧，咁呢个第三个问题。最后咧，本应有个喜讯嘅，就其中有一个地产商咧，就会用一个所谓私人资助房屋嘅政策。咁本应该虽然好细规模，但系就起咗个头啊。咁佢政府会唔会喺呢方面就会加大力度，或者会更多？咁如果呢四样嘢做到咧，我相信啲人咧可能对个印象，对呢个报告咧可能会好翻啲，但如果你答唔到呢啲問題，或者大家都有疑心嘅話咧，咁啊出現咗一啲可能比較負面啲嘅想法咧，都情有可原，我覺得。 嗱，聽緊節目嘅聽眾朋友，你點睇政府呢個房屋嘅報告咧？聽咗呢啲數字之後咧，係安心咗定係擔心咗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啦。咁而電話旁邊咧，我哋亦都即係請嚟一位啊，一直都好關心房屋供應嘅朋友啦。佢係房委會嘅委員劉振剛，而家喺電話旁邊啦。劉振剛你好。 啊，劉生你好。 主持好。 是刘振刚，我们刚才就谈到这份报告想传达一个稳够地供应来的讯息，但是无可否认的就是我们的环境欠佳的单位又真的创了新高。这么多年以来，即是这五年以来，香港是多人住得差了，你作为房委会的成员，你怎么看这个数字呢？ 我想我们要看回《劏房》那个诞生，就是而家嗰個原因係乜嘢先？ 嗯， 咁當然有一樣嘢係關於嗰、那個我哋市民嗰個負擔能力啦。但亦都有一個重點，我哋一定要留意嘅就係、是、因為我哋嗰、那個工作嘅機會咧，喺市區係最多，同埋個人工係高嘅。咁好多市民佢亦都為咗工作嘅原因咧，而係選擇要留喺劏房。咁呢樣嘢，我相信要隨住香港嗰個工作環境或者個工作機會咧，可以係即係向翻北邊擴散翻開去，房屋同埋工作同埋讀書幾樣嘢要配合方面咧，達至一個較理想嘅平衡咧，個劏房嗰個問題先可能有個比較重要嘅解決方案走到出嚟。 咁呢个就需要一个好漫长嘅过程啦，即系政府都规划紧关于北部都会区方面嘅发展。咁不过见到咧，其实而家社会就有个声音啦。嗱，你就算同我讲好漫长都好啦，你都应该为我定立一个目标或者一个时间表啊。但系今次喺长策嘅报告入边咧，就冇为告别㓥房咧去落一个时间表。你认为有冇需要政府咧去定一个咁嘅目标咧？ 我就喺呢度冇一个特定嘅谂法喺度，我就即系都系积极嗰个角度去出发去睇，就系话如果当我哋嗰个房屋供应系多咗，无论系私营或者系公营都好啦，两方面都需要嘅。然后再加上我哋仲一个重要手段，将我哋嘅工作嗰个机会咧，由市区咧系有一部分可以调配到响即系尤其上新界嗰边咧。而家我哋首先睇到可能会喺洪水桥啦，往后会喺更北边嘅地方。咁将呢个咁嘅形势拉开咗之后咧，劏房嗰个重要性或者系个功能咧，我相信会大幅度减低。但系我又唔觉得响市区度会冇晒呢个咁嘅品种嘅单位出现。点解咧？亦都有啲人系喜欢留响市区有一个咁嘅地方，方便佢去上班啊，或者佢其他工作。咁但當然，我希望就係我哋較低收入嘅家庭咧，盡快可以上到公屋或者係其他嘅較好嘅居住環境啦。 即係換言之，其實即使我哋將來嘅房屋供應做得好咗，我哋嘅工作嘅機會喺個地域嘅分布更加平均，但係你自己嘅睇法咧，都係劏房咧，應該係喺香港咧係唔會絕跡嘅。 或者應該咁講啦，即係細型嘅單位，佢係有佢嗰個經濟作用喺度，或者個社會作用喺度。咁而我哋如果話用個字眼就係話劏房就唔應該有嘅，或者係告別佢嘅。咁我哋一定要睇翻究竟我哋喺嗰個工種啊、居住啊各方面嗰個配合上面係咪做得到？咁而我哋而家睇到其實，如果我哋用今天嘅劏房嗰個質素，同幾十年前我哋有農屋啊，或者係做住床位嘅情況，我哋其實亦都喺呢個層面去睇咧，係有個改善咗嘅情況喺度。但係當然而家都係唔理想嘅。我哋點樣可以令到大家住大啲、住好啲，亦都應該係我哋定落嚟嘅一個目標，即係我哋應該朝住呢個目標走。 我諗我哋一陣間再討論下其他，即係頭種。头轻脚重啊，即系私营嘅资助房嗰啲问题啊。不，我先讨论翻个劏房或者一个细面积嘅问题。其实你得就提出咗一个观点都几有趣咧，就好似依家同呢个疫情一样啦，有两种谂法嘅，一种谂法就系要清零，一个方法咧就系与佢共存。因为你觉得个社会可能需要有啲人要住喺市区，咁所以呢个细面积唔好叫劏房先啦。其實就可能是一個長期現象嘅，不過我咧又啱得唔巧咧，我最近就去 Empress 咧係睇個展覽，咁嗰個咧其實是一個藝術展嚟嘅，但係咧有一個設計咧係一個設計家咧，佢係用300尺嘅地方，佢真係住喺嗰度咧，係做一個設計咧，使到佢係盡量用好個空間咧。佢唔係冇錢嘅，即係佢係有錢，但係佢係能夠好舒適地用到個設計咧，去使到佢係住喺一個300尺嘅空間裏面咧，乜嘢都齊曬，但係咧係有靈活。其實就算呢一類咧，我諗將來政府去起嗰啲新嘅房屋啊，或者係做一啲過渡性房屋咧，其實都我哋可以接受細面積，但係可以住得好啲嘅。住一世唔等於住得一定唔好喎。咁譬如呢啲咁嘅措施，其實大家有冇去思考？因為嗰個唔係房屋設計嚟，我睇嗰個係 Empress， 但係好吸引，我覺得嗰個設計。 我個實際單位我去過， 係 個 你去參觀過嗰個單位？ 唔係，個實際喺鰂魚涌嘅單位，個實際嘅單位我去過， 係 咁亦都個建築師我好多年前係同佢比較熟悉嘅，咁但係呢個係佢個舊居，即係佢個單位，佢有呢個單位，佢然後佢用佢建築師嗰個特有嗰、那個專業知識同埋佢個經驗啊，將好多合適嘅嘢即係擠埋曬一齊，咁啊搬嚟搬去咁樣，令到個單位咧 產生了個多用途功能出來。但是我想這個是其中一個解決方案，就是在一個細單位裡面，在市區在鰂魚涌，然後你在有合適的家私去處理，亦都佢係佈置得很好，即係點講啊？收藏啲嘢收得很好嘅。 哦，打斷你一陣間咧，那個家私咧設計得很好咧。其實佢今次個展品咧，其實係香港做不到嘅，結果是東莞幫佢做。所以而家其實呢樣嘢調翻轉講咧，係可以大規模去做嘅。其實 係咁，但係係咪好多市民都可以好似建築師咁樣咁？点讲啊？咁整齐去修整啲嘢啊，或者真系响度啊？ 同埋老实讲，300尺嘅劏房咧，都即系算系大噶啦。有好多即系人士佢哋住紧嘅劏房，可能即系一家三口都系讲紧系百几尺嘅情况咁样。 哇！一家人住都得嘅。 咁啊，不如我哋又傾下咧，即係頭先啊，第二個我哋想傾嘅現象咧，就係呢個頭輕尾重啦。咁頭輕尾重呢一個現象咧，其實另一個令人關注就係喺第二個五年期入邊落成嘅單位咧，個項目嘅時間表係唔確實嘅，因為我哋涉及譬如改劃啊、收地啊、清拆啊呢啲，係唔係真係喺第二個五年入邊係落實到三分二嘅公營單位咧？都有人擔心係過分樂觀。或者話個數字有水分，咁啊，劉振剛，你係房委會成員，你點睇咧？ 我諗呢個擔心係要有嘅，亦都有呢份擔心，令到市民大眾更加著緊，究竟點樣可以令到呢個咁嘅頭輕尾重嘅現象咧，係真係可以有嗰個供應走到出嚟？因為頭輕尾重呢個情況已經唔係今日出現，係十年前已經出現噶啦。咁而呢個咁嘅情況呢，我相信而家大家一定要好關注，就係話政府講得出要做得到，我哋要係睇緊究竟我哋而家嗰個基礎建設我哋嘅改劃或者以至嗰啲生地變成熟地，同埋我哋喺房委亦都有去留意一樣嘢，究竟我哋有冇足夠嘅工人同埋專業人士去將我哋現存嘅供應量呢由即係十萬間變咗做二十萬間，即係每五年嚟計。咁我覺得有好多功夫，我哋今天要去做。我哋要第一樣嘢，我自己去睇就係話，你信咗政府先啦，已經揾到地啦。咁我哋點樣可以落實呢啲地真真正正去做出嚟？咁我諗呢個係一個挑戰嚟嘅，呢個係實際工作，唔係容易嘅。咁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要用個眼金睛火眼睇住，點樣可以做得快啲，點樣做得好啲。 嗯， 當然成本亦都要控制得適宜啦。 我想呢，刘振刚你可能都仲记得呢，特首林郑月娥曾经提过呢，就係佢有个得意嘅諗法，就係讲緊呢，即係啲土地交付咗俾房委会之后呢，点样可以起得再快啲。咁呢个得意嘅諗法之前就讲话会唔会如果起得太慢呢，轮候公屋嘅现金津贴呢就由你哋俾啦。咁即係我唔知呢个諗法你哋房委会仲有冇倾緊呢，但我諗个核心嘅问题係有啲咩方法可以压缩我哋建屋需要嘅时间。 嗱，咁我諗特首已經講咗呢個係得意諗法嚟㗎啦，咁即係你左袋右袋嘅問題，我諗我哋唔好花太多時間去諗嗰樣嘢，反而就係話，如果我哋要即係加快嗰、那個建築嘅情況，咁就係而家特首都不時響唔同嘅場合都講咗啦，就係香港唔同嘅法例啊，或者係個做法。究竟有冇啲係重複嗰個嘢，我哋可以係減省咗佢。我哋去翻以前，我哋可能係話兩三年內咧，我哋已經起到樓出嚟噶，唔係好似而家可能要五六年。咁其實係好多樣嘢咧，係喺個程序上面令到我哋好慢嘅。咁我覺得我哋一定要喺呢個方面咧，就要喺個程序方面一定要係減省。咁而另一方面，我哋都要留意一樣嘢，我哋係咪有足夠嘅工人去做呢樣嘢？雖然我哋而家講好多唔同嘅方法啊，係可以係組裝合成啊，或者其他方法去做有關嘅事項，但可能最終係我哋人手亦都係一個挑戰，同埋我哋而家嘅工人嗰個年歲咧都係比較高嘅，超過50幾歲。咁我相信呢啲工作咧，其實係嚟緊呢幾年係一定要好好地去做好佢。而令到我哋唔會出現第時咧，就係有啲環節，原來依家咁樣咧，就會係令到我哋嘅供應慢咗，即係可能當時已經唔係話土地供應嘅問題啦，有其他嘅項目我哋係要跟進。 個執行機制係點樣可以保證到咧？ 嗱，我相信而家我哋会睇咧，我就中意一样嘢，真系有个目标喺度啦。就系、是、话我好多年前，我哋记得咧就系未有房屋供应嘅目标，大家咧就喺度话，我好努力去做。今天我哋有咗个长策，有咗个公营目标，有咗私营目标，所以虽然公私营目标咧其实就减少咗，因为个长策个计算方式嘅问题。私營單位亦都因為嗰個七三比例，由以前嘅六四變到七三，亦都減少咗。但係好啦，有咗個目標，舉個例，我係咪由五年壓縮到四年去起樓，或者我個目標係點樣可以令到嗰個工序係減省咗，或者我哋建築費減省？咁我哋喺呢方面要定一定啲目標出嚟，點樣可以將啲唔同嘅工序咧嗰、那個中間？可以點講啊？減省到或者係一齊去做嘅時間咧，我哋應該揾翻啲研究走出嚟咧，因為其實已經有好多提議走咗出嚟，而呢啲提議我哋相信而家係喺政府嘅層面要點樣去選擇邊啲可以做到。 嗯， 因為喺我個人嘅層面去睇咧，即係唔帶住其他，但係我用翻我自己本身測量師嗰個專業去睇，就係好多審批係唔需要嘅。 嗯。好啊，剩翻少少時間咧，好快同你傾埋關於即係私人發展商點樣協助去起一啲資助房屋啦。咁啊，見到陳帆局長嗰個睇法咧，就話即係嚟緊咧都會繼續密切去研究啦，同埋同有興趣嘅發展商去傾。你認為其實有冇需要鼓勵更多發展商朝住呢個方向去做啊？ 個鼓勵嘅誘因係咩咧？ 嗱，我相信好有趣嘅呢樣嘢，因為如果我哋睇翻而家嗰個公營房或者資助房屋個供應咧。其实是不小的，我们看回公私营比例现在是七三，即是公营，而在那个公营里面也都继续也都有个七三的比例，就是其中的三成就是去了资助房屋，其实夹埋我们加埋私人房屋，即是一半一半，有些是出租，有些是卖出来。如果我们今天去看，我们如果要再去扭曲那个地价，咁我哋要睇下究竟呢樣嘢係咪最能夠幫助到香港嗰個土地運用或者個房屋供應嘅運用，因為始終你嗰個私營資助房屋有個問題咧，就係嗰個土地嗰個價值嘅資助咧，令到綁住咗嗰個用家喺嗰個樓宇入面嘅，同埋個市場上面嗰個樓宇上面係有個問題，所以呢啲成本我哋 就要再諗啦。好啊，劉振剛，係時間關係，同你傾到呢度啦，拜拜。